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刚才呢比阿曹总暂练少少歌病嘅时候， 咧 记得咗咧讲呢个社会现象嘅问题，同埋政治现象。点解佢哋成立不久会面对咁大嘅冲击咧？咁样，头先你就用咗一个嘅假说啦，我都唔知啱唔啱咧，就话因为即系佢唔系左右逢源啊，而系最后结果系咩话？即系冇人帮佢。是因为 就因为太 Q 串咧，其实系喂，点解咁 Q 串咧？不如我哋开段片先，我有段片。 雨伞运动捧咗两个组织出嚟，捧咗几个学生领袖，咁有完个光环之后，你想点？我觉得呢个咁嘅问题咯。讲够搞民主运动搞下去，点解啊？因为我觉得需要搞，同埋我中意搞。 有啲咁嘅怕 都可以话系有嘅，我唔会话冇嘅，我唔会冷谦卑咯。 一场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占领运动去年底结束，学联同占中三子元气大伤，只是剩下学民思潮最打得。召集人黄之锋接受本刊专访，坦言冇雨伞革命创伤后遗症，不需要治疗亦都不必沉淀。 即我都不是那种话占领完了之后就会要咩不再企在幕前，然后即是去深山退休那种人。飞得最多的其实应该是我和戴耀廷和周永康。咁但是好坦白讲，三个剩下一个仲是即係仲係做緊搞緊社運組織工作嘅嘢得，咁但係我會覺得如果得翻我，我更加需要去啦，因為我真係要同佢講，我哋而家搞緊啲乜咯，同埋我哋之後諗住點樣咯。你唔係一世做學生噶嘛，咁當三年之後，所有而家雨傘運動嘅學生都唔係學生，再冇學生光環，我哋諗住點？ 查實黃之鋒有高知名度，又有號召力，會唔會考慮參選立法會議員呢？ 我好似如果我要選，我係可以贏到，有機會贏到。咁講，最緊要係諗清楚到底最後想達至嘅目的係咩咯？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有樣嘢幾諷刺嘅，就係話其實好多泛民主派從政嘅人，其實做三十年，最終想 achieve 嘅就係一個立法會嘅議席。但係個現實就係其實宇宙龍捧咗最 top 嗰三個學生領袖，其實基本上係個知名度係足以令一選就選到咯。系啦，咁然後你唔及你廿五歲就已經可以做咗一啲人哋50歲都做唔到嘅嘢。 嗱，即係其實頭先咧，即係如果你大家聽得清楚嘅話咧，其實都唔好尊重記者啦，即係一路接受訪問都嚼嚼聲嘅啦，其實都已經係。 係咩？我冇留意喎。 咁但呢個細節都算啦，即係頭先佢講好多重點啦。 咁就幾時㗎段片？ 舊年年底，舊年10月2日。 喂，你咁清楚嘅？ 系，因为其实我睇翻呢个一仔个 YouTube channel 咧，咁佢日子嘅。 咁我先自惭形秽先，系今年啱啱50啦，咁佢 做咗好多你做唔到嘅嘢，阿社运人士。 啊，对唔住，佢做嘅嘢到今日为止啊，我只系用今日嚟评价啫。 系， 我做到嘅嘢，佢做到嘅嘢， 佢成日讲50 都做到，我都做过。 啊 ，OK， 上 Times 封面咧。 Times 封面就不過周永康係讓咗個位俾佢啫，本來嗰個係周永康嚟噶嘛，因為佢包即掛住開會啊嘛，咪所以影咗佢咯。同埋佢係相對得閒噶嘛，雨傘運動嘅時候，據我所知，因為佢唔需要組織嘛。 你唔係話之峰哥成日聽我哋節目要留翻啲餘地嘅，你使唔使啊？係 我有咁講咩？屌 呢個唔需要啦，講真，唉，即係坦白講，即係其實頭先佢講好多嘢啦，我唔知土伯姐寫咗幾多啦。即系佢第一就是、 佢觉得好大机会做立法会议员， 啊、 一选选到， 都唔需要冷谦卑啦，系咪？即系其实佢自己咧就20多岁，佢做到50岁嘅人都做唔到，佢话你嘅啫，等于系你50岁啊 ！你咪问翻佢咯，你沟个空姐未？你咩都未出齐。 唔系，但系 anyway， 我唔想讲到好似讲是非咁样。但系咧，即系其实佢讲嗰样嘢就系话，即系即系佢自己本身系做到好多人，即系做到。 所以我咪话咧，有时有谦卑咧，即系我哋作为教徒，有时都系会不断警醒自己。有时我都系串柒柒嘅人咧，或者有时都系讲大咗嘅人咧。但系就即系你从比较阔啲嘅角度去睇个问题嘅时候， 我俾你做到好似梁振英呢個位行政長官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第一把手啦，又如何呢？咁如果你奧巴馬，我做到奧巴馬個位，咁我咪即係覺得自己係好堅。我攞完諾貝爾和平獎，或者係攞完世界冠軍嘅時候，咪覺得自己係即係超人一個。喂，咁嗰陣時候嗰段説話又另外一番説話嚟㗎咯喎。仲誇張十倍 咯！我 而且阿土伯，我可能你第一次已經講過，但係問題就係佢做咗好多人哋做唔到嘅嘢，但係佢同樣咧做唔到一啲做唔到一啲好多人都應該做到嘅嘢，例如 開個 Facebook， 開 Facebook account 啦。開個 page， 喂，依樣嘢其實咧，即係好多節目都講過，但係我都要再一次，即係我唔想做，即係好似落井下石咁樣啦。依個係一個心裏嘅疑問嚟嘅，即係佢成立學民思潮，一班中學生佢搞唔掂呢啲嘢，正常啊。但係調翻轉，佢搞完學民思潮之後，佢而家搞個政黨翻嚟，反而係做唔翻當年搞學民思潮嗰種咁嘅嚴密嘅計劃同埋水準。 係啦，那個組織， 個 page， 個組織， 個組織名要保密，跟住做曬嗰啲行政嘢嗰類嘢， 全部甩曬碌。 喂，同埋一樣嘢咧，即係話最出名黃之鋒、周永康、戴耀廷，我想話咧，佢呢樣嘢佢係 tough 嘅。我哋即係唔好講咁多負面嘅算啦，講啲正面嘅佢係 tough 嘅。周永康同埋陳建文咧都走去學佛，雖然佢哋覺得咁樣係即係心靈係會到平安，咁但係我就覺得人嚟噶嘛嗰個唔係機器嚟噶嘛，即係人都有七情六欲，你需要有臭串嘅時候，其實即係有傲氣嘅一刻，亦都要有謙卑嘅一刻。 嗯， 喺咩環境裏面，或者我哋同人之間個，但你睇今次呢、這個香港眾戰。个问题系点咧？系唔会有人帮你讲一句公道说话嘅。而家一系就系点咧？匿埋墙角喺度暗地里笑，睇人 事实就我系，我听到一啲知名嘅政党人士都咁讲过。 你睇下何俊仁嗰啲都系噶啦， 知名政党人士你讲完 唔系两个， 我讲何俊仁嘅意思系话， 唔系 何俊仁算系咧， 喺本台开紧麦嗰啲嘢讲。 你未必认同何俊仁呢个契弟嘅政治立场，你未必同意何俊仁咧过去嘅政治策略，但系佢系一个。敦厚嘅人系咪先？我哋所有全台嘅人，虽然都冇乜机会撞到，你知我哋都唔同时间唔同日子，但系都觉得佢一个谦厚嘅人。但系佢喺背后都讲黄之锋，你扑唔扑街？你话你 哇，你咁样， 你真系你真系好捻大镬咧！何俊仁先会咁讲你，好少。我识咗佢廿鸠几年， 唔系啊，何俊仁系好 好少。Anthony 有同佢交往噶， 有，唔系我觉得佢系好，佢系零舍。即系你作为一个老屎忽嚟讲，系最唔老屎忽噶啦，其实系。 系咩？佢唔会讲我头先讲啲说话噶，唔会咁臭串噶，系咪？嗱，不过你臭串咯，我咪陪你臭串咯，我就睇你九月你两个点捻样赢，你赢条毛俾我睇。 我都唔， 你而家搞捻到咁啊！因为点解我已经讲过一次，不过再重申一次，大家的期望系唔同咗啦。我以 Labry 头先阿昌嘅讲法就系、是。即係你除咗話有先後次序，誒冇理由你之前搞得得，而家搞唔掂嘅咁樣，淨係 Facebook 啫喎，你喺 Facebook 成名嘅喎， 係啦，嗯， 但係我覺得就係大家對你嘅期望係唔同咗啊，呢、這個先係個轉捩點啊，所以如果我係佢嘅 mentor 嘅話，我哋會問佢諗清楚、啊，你如果要由學民思潮轉成一個政黨嘅時候，市民大眾對你嘅角度係唔同咗嘅，大哥。 阿土伯，你頭先有冇留意佢講句説話咧？我唔可以一世做學生。 嗱，咁你都唔係咁快就去跳一個，係 啦， 即係嗱，叫咩話？政客個位噶嘛？政客唔係一個貶義啊。 唔係政客啊！你即係你未學行先學習，喂，你都起碼要學做一個成年人嘅準備先啦。你有冇咁樣嘅心理準備先？ 嗱，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周晴嗰个户口事件咧，有好多人喺 Facebook 周庭嗰个户口事件 ，sorry， 系啦。 好在金英未到啫，屌！如果唔系你真系佢真系 打齐嘅啦。 继续 系咪？ 继续。 咁好多人喺 Facebook 都写咗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喂，其实呢样嘢未必系政治打压嚟嘅，系咪？而你将搞学民思潮嘅方法搞政党，即系一张周庭嘅扁嘴相摆出嚟，唔俾你开户口。咁 which is 呢样嘢唔系 qualify 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政治人物嘅要求嚟噶嘛？ 漫画嘅一啲嘅表述方法。 而另一方面，我讲举多个例子，就系例如黎文乐。黎文乐咧，我见到佢嘅即系 Facebook 又出咗另一张相，就系话佢开始做地区工作啦，喺即系影住佢即系见街坊派传单咁样样啦。而嗰句相嗰张相个配图嗰张嗰啲字就系话我唔相信。政治明星先至会当选。喂，但我睇到呢个嘢，我又会问一样嘢。喂，你哋啲公关技巧或者俾意见嘅人，有冇睇过呢幅图噶？ 喂，你黎文乐加埋黄之锋，咪就系政治明星咯？你有咩地区工作可言啫？ 佢又就即系自己否定自己咁样。 咪就 系 咯， 此地无银三百两。 喂，呢、這个就系问题。你成个香港众志而家摆出嚟个布阵咧，俾我感觉就系咧，你黄之锋作为核心咧系。 純粹奪權， 係唔係唔係個意思？即係你圍住一班好核心嘅人，跟住咧你就掹住阿舒淇導演或者係阿老師， 阿美蘭 老師就愛嚟做個花瓶。但係中央嘅決策咧，就喺佢哋即係幾位年輕人入邊， 剛愎自用。 而我哋見到就係而家出嚟個結果就係好可能就係呢幾位年輕人睇嚟咧係冇任何大人，冇 sorry， 我或者應該咁講比較年長嘅人， 有閲歷嘅人。 冇 guidance 咯，系会控制住佢。如果唔系呢啲嘢冇理由错喎。你开个记者招待会，喂大哥，你哋开咗咁多次啦，系咪先？你而家漏晒啲资料出嚟啦。当然我唔系话， 我唔知佢哋咧，因为嗱就系、是、因为佢呢下傲气，所以你搞运动咧，有时系需要呢下傲气。我唔需要咧系请教任何人，但系咧，例如我而家日常工作咗系，因为我系迟出道嘅人嘛，我有啲嘢我系未必识噶嘛，我真系打几个电话去问人哋噶，唔好意思，喂师傅。想請教你，因為你唔可能識咁多嘢噶嘛，或者你冇咁多 connections 去做呢樣做嗰樣做呢樣做嗰樣噶嘛。喂，跟住你要上網去抄，即係嚟我哋嗰啲行業嗰啲更加係好專噶嘛。每一個飯都，你一定要問你即係身邊嘅人，甚至乎係要俾錢添去解決個問題。喂，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你一走入去政黨，主流社會甚至乎係所謂一個即係成人嘅世界對你嘅要求係唔同咗嘅啦，你所做嘅嘢唔可以咁樣撻橋，同埋你唔可以用咧，即係呢種咁嘅漫畫嘅表述方法咧嚟處理政黨嘅問題。所以有時你覺得民主黨都係㗎，佢個咩咩創意媒體部有時都係玩呢啲咁嘅交嘢㗎嘛，係俾人笑嘅啫嘛，因為你係成年人嚟㗎嘛。 係應該正經嘅時候就應該正經咯，其實係。 點解佢會出咗事變呢個嘴，開唔到個户口咧？咁樣即係好簡單嘅道理。第一，唔該你唔好公開個户口啦。我而家喺呢度教你个方法点咧？你就算攞我嘅私人户口单，我清空咗个户口，跟住你真系要捐钱俾我嘅时候，即系真系捐俾佢个政党嘅时候啊！尤其是你而家面对九月选举嘅时候，你唔通好似黄台样咁揸住53万现金喺手咩？你点去找偏塔数啊？你点去找即系广告数啊？唔通全部都系搵人攞现金上去吓死人咩？ 攞伟哥 点咧？ 数嘅 阿伟哥都得，butter economy 咁就变咗喂。你捐俾阿昌，阿昌入咗佢嘅户口，再转嚟俾我。咁因为你嗰啲全部都系属于你两个人嘅选举开支，咁你摆咗喺我嘅户口，或者摆一个你信得过嘅人嘅户口里边，咁喺嗰度支出一样 audit 到噶嘛？选立法会你盘数，因为我冇特别系需要开一间公司，咁你咪应付咗呢一个嘅选举工程，先慢慢再搞嗰啲咁嘅组织啊、政党啊、嗰啲咩公司户口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咯。你而家燃眉之急就係九月，而家几月啦？ 四月， 四月啦， 仲争五个月。 而佢哋讲 五个月到， 而佢哋讲咗组党系讲咗好耐噶咯。 唔紧要，讲几耐都好，但系嗰啲嘢其实唔系冇弯可以转得到嘅。不过当然，你一爆我嗰个户口咧就会死梗。 但系佢自爆喎，大佬而家。 咁你都系好多人自己周围揾人噶啦。我选咁多次，你知唔知我银行户口几多号啊？屌，我几时有公开过啊？系咪？即除非你換風搞我嘅啫， 唉， 所以有時啲嘢，即第一，唔識咪唔識咯，咪打人問下人咯，大班人識啦。 唔係你講呢 admin 講太耐啦，即係我其實我係想咧， 唔係其實我想講 admin 係反映到一個社會嘅 現象，當然 就係咧有多嘢，唔係你嗰個水平，就唔係呢個水平，唔好托大，唔係25岁或者20岁同50岁嘅分別啊，嗰樣嘢係冇分別嘅。有分別就在於咩咧？嗰、那個閲歷經驗同埋嗰個歷練嘅問題，所以會導致到咧，佢會有謙遜嘅地方喺度，有謙卑嘅感覺喺度、會尊重其他人嗰個感覺喺度、 但係呢 typical 少年得志係唔會咁樣 嘅。喂，你好簡單啫嘛，我舉多個例子，你 Anthony 揾嗰幾多次呢班僆仔嚟做訪問咧？喺我呢個節目度推過你幾多次啊？你睇下啲大人邊個推過我哋嘅？ 啊有。 兄姐咯， 系四方吓， 兄姐怕你啫嘛。 唔系，仲有边个？诶，唔系，其实兄姐其实我访问过佢嘅都，咁仲有阿曾玉成咯，你都唔理我。 曾玉成我冇自己亲自揾啦，嗰个都唔可以怪得罪你嘅。 咁啊，去咗曾玉成噶咯，已经系。 喂，所以变咗，喂，你而家而你嗰啲僆仔几多个推你？ 我以前我點解會認識得阿 Penny 同 Roger？ 喂，佢哋 call 我， 因為來者不拒啊！ 我做咗社民連主席啦，屌嗰陣時我如日方中啦，我踩住半個地球咧。用佢個講法就係 嗰陣時其實你最 佢個工廠大廈，我照佢同佢做。喂，你梗係有機會講嘢，梗係講嘢㗎啦！就算你上嚟俾我屌，我都唔會屌得咁撚狠啦，戇鳩仔。我對住你， 係啊，屌！ 話曬我係中國人嚟㗎嘛，唔係鬼佬記者啊嘛，大哥係嘛？ 而家你哋喺度缺席審判緊佢。 唔係，唔係我唔本來我唔想。 我揾過佢喎，大佬。 喂，佢揾過佢好多次，佢跟住佢 send 翻啲 message， 我睇撚到都興啊！屌，係咪需要我哋自己揾你啊，大佬？我又唔知頭唔知路，又唔知你想問乜係咪啊？咁我又唔通你又轉過俾我去，梗係揾咩？即係呢啲係做人處世嘅問題咯，係咪？即係如果你贏到嘅九月，我咪祝你好運咯。 睇 你要衰幾一鑊咯。而家係排住隊嚟㗎。同埋第二個社會現象，我得閒講係政治現象嚟嘅。阿爺係唔放過你哋。 張德江落嚟喎，而家 話政治嘅嘢就係要團結所有團結嘅力量啊嘛。即係 今時今日， 永遠政治就係多一個敵人。就等于少一个朋友嘛。 嗱，依一刻做节目个例子就系话你得罪土伯，其实你可能 都唔系得罪我，得罪 Anthony。 系啦，如果我哋就 唔好讲嘅，佢唔好意思讲，好似好多人小家咁，我帮佢讲 咗。即系如果你即系阿之峰哥佢哋吓，即系复个 message， 就算唔嚟都好，客客气气，即系唔好意思咁样留低一句。 有福 都有福 噶，好快添。 系咪咁俾面你咯？系咪？ 咁但系 佢冇俾面我啊嘛，因为我都揾咗佢嘛。 你揾过佢，佢冇俾面你。哦，即系佢复都唔复。 复 哦，咁样样嚟。 你 唔系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啫。嗱，坦白讲，佢头先讲个说话就系话。 我讲清楚先，黎文乐，我揾到黎文乐系。 嗱，你揾黎文乐啊？ 系啊。 咁我去咗阿 B 度又唔算数嘅。 唔系嗱，我讲翻头先，我好想讲一样嘢先。 系。 就系话，其实咧，佢自己系我唔可以一世做学生啫嘛，系咪？咁但系佢同时间又做咗好多，喂，五十岁人都做唔到嘅嘢。咁你系即系你唔可以一直做学生，你但系你完全系冇做成年人嘅准备啦，系咪？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你作一个社运分子，作一个学生，系做到，当然系做到好多作为五十岁人都做唔到嘅嘢啊嘛。因为其实你一个学生光环啊嘛，系咪？嗰个游戏规则系唔同噶嘛。咁如果你自己系谂住从政嘅话，你就要抛弃过往你作为学生应该攞到嘅光环啊嘛，完全唔同嘅游戏规则嚟噶。 喂，仲有一样嘢，如果你咁样比对嘅话，当年二十一岁嘅黄丹。摆喺即系廿一个学生名单里边头一名嘅位置，令到中国灰头土脸咗廿鸠几年，永远都系要答呢个问题。六四咁嘅平平反，一路喺度孭到个债呢度，哇！黄丹咪已经系变咗世界冠军，即系我哋个讲法就奥运选手嚟噶咯，世界第一。 所以咧， 喂，人哋都好谦虚啦，大哥。 所以呢个世界咧，唔系赢在起跑线上嘅。即係你贏在起跑線上咧，即係你首頁係首頁難過創業噶嘛，哥係咪？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選舉係重新洗牌，你過往所熟悉嘅一個勝利嘅法則係完全唔再適用噶啦嘛。即係等於我哋喺度鬧呢個梁天琦咁樣樣，喂，你掟磚叻，你唔等於你入到去立法會，你嗰套係 work 噶嘛？ 喂，同埋你依家搶緊啲咩人嘅票？嗱，我就冇乜利益關係啦，係咪？喂，啲左膠唔會出嚟撐你噶，啊！平時你又見死不救，大哥，係咪？我哋都唔會撐你噶，大哥。你喺我個飯碗度攞飯食，雖然我唔關我事啦，即係嚟阿毛嗰啲唔會撚撐你噶。 佢又做埋， 係咪？ 你都做埋，你都打曬開口牌，你一係就撐譚文豪，一係撐快必嘅啫。 咪坦白講，係喂，我覺得。尤其呢一鑊嘢之後，我更加覺得，尤其而家泛民係碎片化嘛，係應該集中票源。如果我 recommend 嘅話，一定係人社工，工係公民黨嘅工啦，係咪？喂，我覺得應該係咁。 喂，譚文豪唔使我去落場幫手，佢係俾下意見咁咪快必要幫手咪幫下佢咯。不過我就唔知我攞到幾多票啦，我唔知會唔會係 liability 啦，係咪？即系我未必系正數嚟噶嘛，咁呢個佢自己考量啦，係咪啊？咁呢另一個問題啦，即系我都即系唔想講到咁多，即系同佢哋切身利益。但系我覺得即系佢哋應該係要同定視同咯。從呢一次之後， 冇錯噶，因為即係雖然我同未必同意啊，我哋嘅友好啊、容中或者富人媒體依家做法，咁但係個客觀嘅效果就係咧，啲人會問嘅，喂，你連一個網媒即係去對付你。 你都好似搞到方寸大亂，或者係喺起步嘅階段已經搞成咁嘅事。 我都 struggle 咗好耐㗎。 你點對付？你點對付咁大個機器去壓制你？ 你富人都搞唔掂，你點樣對付啲共產黨咧？ 唔係，我都有 少少。富人裏面有共產黨啊！ 我都有少少 struggle 㗎。我唔想同即係富人咧。我今日講呢番説話嘅時候，我唔想同佢同一個鼻孔即係呼吸㗎。大佬，我收以為伍同嗰啲人一齊係咪啊？但係我見到嗰啲人咁樣玩你。即其实你自己都有啲问题，而系冇人帮啊！我唔知佢 Facebook 有冇咧，我冇得闲。 呢个先反映到系问题，你唔系得到多咗啊？你 系、嗯、啊！而家呢个时候一尘百踩，咁你点搞啊？ 你真系要反 省。我等佢猛，我等佢猛震嘅，因为本来你系世界冠军嚟嘅，大哥。 嗯。 你搞啊搞啊，玩咗龟兔赛跑啊，嗯、即系变咗只兔仔啊！ 嗯。 而家俾个龟追到你。 嗯。 喂，你问我真系诚心诚意咁讲，黎文落落嚟。最初唔係快必嗰日焗我咧，快必嗰日都係少焗我。喂，我都覺得係即係 welcome 嘅，佢係攞到阿鳩達啲票噶嘛，唔係攞泛民啲票啊。因為佢有啲本土啊、啲後生啊、中意嗰啲咧，係會攞嗰啲飛嘅。我一個朋友已經同我講咧，好親密嘅朋友同我講，佢話佢真係會考慮投黃之峰嗰檔嘅。兩三個人同我咁講啊，即係所以你哋咁有 potential 嘅時候。咁有香港人對你擺咁多期望嘅時候，唔好做到啲嘢甩甩碌碌啦，俾啲謙虛向即係嗰啲阿哥阿姐學習下啦。 其實咧， 唔係我啊， 其實咧 我教唔到你乜嘢、啊。 你知唔知點 樣榜樣啊？ 你知唔知點甩甩碌先啊？其實即係以前唔甩碌，而家甩碌就係、是、因為其實過往肯即係捱 dirty work 嘅人。就唔肯再幫佢啊嘛， 未必 dirty work 嘅揼石仔啦， 揼石仔嘅人啦， 一啲肯做流水作業嘅嘢，後勤嘅嘢， 即係佢反映咗佢係唔重視嗰啲真係做實事嘅人啦。其實係，即係佢連自己嘅人都即係其實係鞏固唔到啦，自己基本盤係咪？咁所以先至有咁嘅情況出現啊嘛。 嗯， 咁而家變咗就係話你成檔嘢，喂個個都係想出名，即係真係想即係會落手落腳做嘢嗰啲人。即係已經係唔喺度啦，已經係。 唔係我對佢嘅轉捩點咧，係佢哋七號仔同六號仔嘅單嘢。 哦 ，OK， 呢個係我對佢哋即係另眼相看嘅。 係咪因為前線？ 嗱，我從來你只係計下一條數， 係 你計下嗰條數，我從來未喺六號仔、七號仔之前係咁樣批評過佢哋，但我真係完全對佢哋改變，我睇清楚佢哋啲咩人，你咁細個。咁有 potential 咁后生嘅人，唔好做我哋啲四五十岁人嗰啲古古惑惑嘅政治嘢啦。 唔系咁公道啲讲，咁黎文乐都企咗出嚟。 唔系我唔系话黎文乐啊，我对佢啊，我讲啊之锋哥佢哋改观。 钱思文， 即系成个学文思潮不表态。 系啊， 嗯， 喂，呢啲嘢系好劣绝。 唔系你记唔记得嗰日我哋我喺度讲就系话唉。快得啦，因为佢因为呢个叫钱思文 枕头撞，你个意思 系枕头撞系咪？ 落到唔枕头撞啦！你问我，我搞咁耐政治就知啦。你估真系个女人可以影响到你咩？或者个男人可以影响到你？ 你咁讲公道嘅， 我怕啲人话我性别歧视啊！我调翻转 vice versa 咁讲吓。 嗯， 我都唔应该咁讲，因为其实成个学文思潮，我哋政界政圈入边都疯传知道，其实系俾勇武派或者系所谓嘅、即系亲。即係好多好大部分會有佔即係接近五成或甚至超過五成嘅傾向啦。 既然你廿幾歲人做到五十歲人嘅嘢，你就應該有道德勇氣，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唔妄言。你連呢下都做唔到，即係話你連一個學生組織應該扮呢個角色做唔到。咁如果你做政黨嘅時候，咪仲很多計算？我下下咪要計住你大哥，我撚大鑊嘅。所以話説在前頭。系嘛？你仲捻危险过黄老邪、啊，搞下搞下 咪如果你咁，如果你咁讲啊，其实而家佢甩碌，即系周庭佢哋走去 frame 呢、這个开唔到户口事件系一个政治打压嘅，其实系佢哋计算得太准喎。 系啊，唔系即系你最好笑就系话，你见到啲左交咧，即系好似叶宝林啊嗰啲左交，即系走出嚟讲就系话啊，即系你咁样 frame 咁样样，你唔需要嘅。咁然之后佢即刻即系着晒灯啊嘛。 喂，阿哥，我头先啊。不勝枚舉啦，舉啲例子俾你聽，我自己面對㗎、 啊。 我想開 MPF 户口，我搞唔掂、啊，我開多個銀行，銀行唔俾。喂，我下下咁 frame 啊， 我自己都丑啦，系嘛？ 系喎，我真系想象唔到，如果托扁嘴咧，话自己 喂唔系喂，即刻影张先，影张相， 扁嘴啊，头发开唔到，唔 系呢个样都 OK 嘅，系 最衰冇视像系嘛？ 你咩扁嘴？ 你太迟啦，而家录得太迟， 唔系都 OK 喎。 喂，其实我哋大军阀咧，本来真系老实讲，学阿曹总话斋。我哋应该讲下国际大事，讲下呢个国情，系嘛？唔应该香港嘅问题都未得人讲，因为我哋其实真系好重视咧，我哋即系嘅下一代啊嘛。 系 喺成个民主运动里边嘅角色，我记得当日我曾经俾我一个兄弟即系说服过咧，亦都说服到我嘅咧，就系关于政改方案嘅嗰个问题。 嗯， 其实我本来嘅立场就认为咧，都觉得刹下咧。等共產黨最後咧係翻唔到轉頭咧，一件好事嘅、嗯，但係唔可以太差啦。後期八三一當然係太差啦咁樣。我有一個兄弟同我講，佢話：喂，而家呢個世代嘅人，佢作一個咁嘅決定，例如佢哋去建議公民提名嘅，你等佢哋自己去做決定啦。咁我哋唔係得翻好多年嘅時間去即係分享呢個成果。 係， 我哋點解要幫我哋下一代人去 make 呢個咁嘅 decision 咧？咁樣我話有道理。 嗯， 所以我就覺得。啊！既然公民提名，公民提名咯，因为公民提名其实我觉得本来冇晒格，我喺节目里边讲好多次噶，政党提名先系啱道理噶嘛， 嗯， 系嘛？当然唔系嗰个千人嘅小圈子走去即系过三道关卡嗰只啦，咁样系嘛？喂，但系佢嗰阵时候觉得系即系公民提名不可或缺嗰种啊嘛，其实呢个系唔理性嘅政治辩论嚟嘅，已经系变成立场咧系高过咧系代替咗理性噶嘛。喂，老实讲，我都讲好多次，屌你试下攞100,000提名俾我啊！司徒老九当年如日方中，企咗几日 咁，咁所以咪有折中嘅三鬼方案， 都系700,000咋，大哥。 所以咪有三鬼方案咯， 冇错啦。唔系，所以我嗰阵时候已经觉得，唉，算啦，即系既然佢哋咁样，即系无谓即系逼人太甚啦，系咪？即系有时啲人说话帮佢讲到太尽、嗯，但系你谂下，如果我用呢个咁嘅思考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喂，大佬，太过离谱、啊，用阿兄姐嘅说法就系太过乳臭未干、啊，俾你揸旗，我咪好捻大镬，大佬。 嗯 ，OK， 咪可能而家就反而有个好处就系拆开咗两档，而家列阵可能会大家觉得会哇眼前一亮咧，系做得啲嘢正正嘅话， 希望系即系我即系都有提过有翻， 咪虚心啲列阵， 系虚心。 我感觉就系、是。虚心， 唔系希望佢作为一个即系反面教材啦。 唔系你见， 即系我 朱海迪而家都系做紧实事嘅。 我对即系周永康即系有啲期望嘅。讲真，即系讲真，起码完全两个态度，系嘛？咁喂，仲有， 虽然你都未约过佢，亦都约唔到。 唔系我唔系我同佢倾过偈，而家同佢倾过偈，咁 谦厚好多。 系咁讲真系完全唔同嘅。喂，剩翻嚟一节咧，就我哋讲，即系其实我头嗱。諮風嗰啲咩公民自決啊，其實而家成個一個潮流咧喺度講緊自決咧，我覺得呢一個現象咧都要講一講，其實係。 好啊，轉頭 咁就轉頭翻嚟再講啦，係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大家好，我係戴耀廷。